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召开2017年市政府立法工作计划新闻通气会。据介绍，今年拟安排立法工作计划共有78项，其中力争年内完成项目共10项，包括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草案、房屋租赁管理若干规定、非机动车管理规定等。据北京市园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市园会园区公共景观主要场馆基础设施建设全部进场施工，今年年底主要场馆实现封顶，市园大道、兴延高速、京张高铁等外围交通线路也在建设中。未来市民乘坐地铁从昌平到通州只需要56分钟。接着，从北京市轨道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获悉，地铁17号线已正式进入实质性开工，截至目前已有12座车站实现进场。那么来自于李宗盛《凡人歌》，什么是道义放两旁，把利字摆中间呢？就是你连你最亲近的人都会算计，你会随着时间发现，变成了你小时候最讨厌的那种人。其实呢，要是说道义当先这样的大道理，谁都会懂，可是哪个人又会把自己的利益拱手相让呢？ 这样的思想其实看似恶俗，但是比表面声明大义背地里阴暗可惧的人要干净多了，算是对自己认识得很真实吧。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也算是一种真实的表达了，听到歌曲轻轻地告诉你。 轻轻地告诉你。

你分离，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你与我相遇。一路上有你，痛一点也愿意，就算只能在梦里拥抱你。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当年周传雄给别人写的金曲多了，积累多了，索尼唱片就找到了周传雄，决定给他出一张创作集。2000年这张创作集在台湾发行，刚发行正赶上了索尼唱片高层的变动，进而改组，唱片一发就如石沉大海。于是周传雄跟老板说解约算了。然而到了2002年的5月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这张创作集在内地红了。2001年周传雄应当时索尼音乐总监陈耀川之邀，到内地制作马文君的《我需要你》这张专辑。专辑做完之后，他发现在北京的音像店里竟然有他的那张创作集的盗版，他觉得很奇怪，这里居然会有我的盗版，同时又觉得很好玩，便买下了作为纪念。没想到别的唱片店也发行了三四款不同的盗版，他很奇怪，就一直买下去，结果收了同一张唱片的十几款盗版。 你的绝情出卖所有爱情，好梦一下子情。 这张在台湾遭遇了冷遇，在内地从未发行过的正版创作集，竟以盗版的方式给周传雄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让他再次以歌手的身份重新走上了舞台。这样的人生机遇怎能不让他感慨呢？当红时期五光十色的舞台上，到没日没夜的机械式的录音间，再回到舞台前，周传雄从校园偶像歌手小刚，到专业制作人周传雄，再到创作歌手周传雄，从写给别人的好歌到自己重新诠释，不论是音乐上的演唱的压力都达到无法想象。从清纯干净的学生王子形象，到成熟粗犷贴近30岁真实的男人样，这段转变的过程在他的音乐中我们或许可略窥全貌。 路上胸膛的温馨，你的多情出卖我的爱情，赔了我的命，我卖了一个世界却换。 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周传雄黄昏， 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开车行驶在公路几乎无边，有离开自己的感觉，唱不完一首歌，剩下黑眼圈，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

剩夏天让人变冲动，好好不想被冷落，苍天可会眷顾我，爱剩跌跌撞撞，见可别奢托，能不能快点靠近我，共同燃起这大火，再虚伪就太浪费这一刻，眼红玫瑰怕孤单，放心早被你占有，今夜不想在乎谁失控，要你爱我别怕伤， 初夏的夜晚总是让人难眠，暮色依然在无声中聚拢着，渐欲愁浓，这样的夜色真是迷人，忙了一天的人们都回去安歇了，我却独享着这一切的美景，溪水静静的流淌，如同心事偶然遇到石块泛起水花，山上的树在微风中轻轻摇动，仿佛少女的身影在夜色中飘摇。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初夏的小长假来临，要去好好游玩一番吧。

征欢赴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 听到的这个版本的《当年情》由古天乐、古巨基演唱，张国荣在节目当中，主持人要他提名自己的接班人，他便点名力捧了两位非常新的新人，电影方面是古天乐，唱歌方面是古巨基。后来1995年，古天乐凭借《神雕侠侣》走红，而当时的古巨基也刚刚从记者主持人转为歌星，推出了首张的个人音乐专辑《爱的解释》，此后两个人便一路奔行，一发而不可收拾。当年情出自86年的专辑《爱火》，969都市夜归人来听到这张专辑当中的金曲奖歌曲《有谁共鸣》。 夜雨渐停，无言是此刻的冷静，笑问谁肝胆照应，风急风也清，告知变幻是无定，明明是我苦笑却未停，不信命只信双手去抚平，矛盾是无力去暂停，可会知我心里困倦满腔，夜难静问有谁共鸣，冷静爱自由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句声，夜难静问有谁共鸣，

不管你在哪个城市，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生活了。这里是969老板说，我是周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搜搜身边的创始人程俊先生，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创业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搜搜身边的创始人程俊。 程俊先生是著名的企业家，移动互联网的专家，对于创业他有非常多的经历和感受。 因为我原来是我爱我家全国的网络加盟平台的一个创始人，我做这个平台已经做了17年，所以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是很多用户用了这个平台以后，总是认为这个房产行业它应该是一个比较不诚信的一个行业，都认为在上面发布的一些房源的信息是虚假。所以我自己也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我们也是想力求把这个信息做得更真实一点。 互联网行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甚至存在着虚假信息。对于这样一个现状，程俊先生表示深恶痛绝，而他也在节目当中解释了他的创业初衷。 实际上我们在做网络的人来讲，已经想到了这个初衷，就是说总是说要获得人们的认可，社会的尊重，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啊。不仅仅在社会上是活着是要挣钱嘛，你还是要获得人家的尊重才是最高的境界。 如今程俊先生在行业领域内已经获得了极高的赞誉，搜搜身边也正在一步一步地融入更多人的生活。作为一家综合服务的平台，也确实是在坚守方便用户生活的初衷。而它的类型类似于滴滴打车，搜搜身边做的呢，也就是生活服务领域的滴滴打车。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其中多了另外的一份坚守，这一份坚守叫做诚信。 只有实现了这个初衷以后，才能实现这个平台的真实性。因为你找的是商家，那么商家是一定是有终身的评价体系的，就这个商家只要骗了一次人，人家就会给你差评，给了一次差评以后，你下次要去抢单要去接单是非常困难的。那我们觉得是挣钱是一方面，但是你给人家一个尊重感，就是说在你平台上不会上当受骗。 就是因为这样的坚守，程俊先生也代表了他的企业在两会上接受了采访。 这次两会期间，中国网邀请我做了一个采访啊，那也是估计是这个整个互联网行业里面非代表，就代表的采访有啊，那非代表的企业采访应该是我是唯一的。我在采访里面也讲到，我是说他为什么会找我们，就是说当时我们创业委员会中国一些机构认定我们这个平台是对诚信这个平台的建设是有一定的可行性的，就是说国家这么多年提倡互联网诚信，那么你能够做一个这样的平台，让所有的诚信的一些真正的正宗的一些这个手机软件可以集合到你的一个平台里面来，这也是对诚信建设的一个贡献。 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创业人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冒了出来，并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但是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机遇和挑战永远都是并存状态的，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和挑战，程俊先生同样如是。 最大的困难就是我的家人，因为我原来还是老家还是在江西南昌，所以到北京来创业，我家人绝对反对，他说你这一生也就已经财务自由了，你去追求什么，说不需要赚钱的，那你为什么还这么吃苦，说我一个人在北京租房买车自己创业，我的爱人包括小孩是坚决不同意，也没有给我任何的一个支持，到现在为止也没来北京看过我。 创业者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面对的是来自团队、技术、流量、运营、投资人以及竞争对手等等不同群体的集体压力，而创业者背后的家人们也在承受着很多。创业是一场修行，也是一场孤独的凌波程，创业者必须要学会忍受孤独，虽然家庭的不支持同样是一种孤独，但是希望梦想可以把它融化。同样也希望程俊先生能够在北京这样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城市当中实现自己的创业理想，收获成功，也收获家人的肯定。

下起雨了，他撑着伞在你身边陪着，可是我不快乐，因为看见他脸上的笑是很。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